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吴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今天呢来说一个话题啊，这360行是行行出状元。 嗯， 如果说不考虑其他因素，比如说像这个收入因素啊，对吧，不考虑家庭因素的话，您这个意向当中最喜欢最想做的工作是什么呢？ 欢迎各位来和我们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YJTB986， 来说一说任何因素都不掺杂的情况之下呢，您想做什么工作？ 哎呀，其实说白了就是自己最喜欢什么工作哈。 嗯， 咱们先这个抛砖引玉一下吧。原来你最喜欢什么工作？ 小的时候 想当科学家。 没有，那个时候说的我的志向是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哎，这也是大部分小学生的一个这个梦想。然后呢， 后来我就慢慢变成熟了。 嗯， 然后我就想去， 你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大家成熟就不想当教师了？ 不、 啊、 就是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了。 嗯， 就想去做这个熊猫饲养员。 啊，喜欢竹子发现自己、 啊、谁说我喜欢萌萌的那个滚滚、 啊、大熊猫啊。 对 啊， 后来呢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呢，这个信念就动摇了。 嗯， 我觉得孩子养起来都这么吃力，估计可能带熊猫也不会是一名优秀的饲养员。 然后还是带我上节目吧。啊，确实是每个人可能在不同阶段的这个工作想法不一样。 是 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在一个阶段这个毕业的时候是一个想法，可能上学时候一个想法、 嗯、 然后呢工作之后又一想法，有了孩子一想法，有了这个家庭又一个想法，不一样不一样啊、 嗯、 今天来聊的就是不考虑任何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您最想做的工作是什么。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好的，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昨天是个好日子， 今天也是好日子。 主要昨天是好日子，昨天又开始摇号。 嗯 啊，哎呀，很不幸啊，鄙人还是没中。 哎，又成了这个分母是吧？ 嗯，对。哎呀，太客气了，太客气。咱们来首先看看吧。 嗯， 小蝌蚪摇号817人中一签啊，这也就是817比1呗、 哎， 难度再创新高。那昨天呢，这个本市啊，今年第二轮小汽车摇号举行了啊，本轮中签率为0.122%啊，每817人当中这个中一签，难度再创新高了。 嗯 嗯， 咱俩互免吧，共勉一下，就是迎难而上，咱们下次再接再厉。 我觉得现在你要说真是发个朋友圈跟朋友说中了的话呀， 啊， 都有点不好意思跟人说， 就怕惹起众怒是吗？ 对呀、啊，你有点不合群了都、啊、是吧？最早，而且但是你说这个人啊，你说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是这人家这个纸条人家放的靠前还是怎么样？我周围真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当时刚摇号的时候试试吧，试完之后过期了 啊， 6个月，然后也不是多长时间不能摇号、 嗯， 然后后来呢又参加摇号，现在又中了，就在昨天。 啊， 你说多招人烦， 所以摇号面前人人平等啊。 对， 嗯，哎，我们还是说开心的事儿吧，马上就到五一了嘛、 嗯、哎， 五一假期呢在线旅游的大数据已经出炉了。 是的， 这个个性化消费啊现在需求很旺盛。最近呢这个五一假期即将到来，国内的游客出游的热情又开始高涨。 嗯， 那么各大在线旅行社也是发布了数据显示，民宿这样的个性化消费需求现在很旺盛，国内2-3线的城市呢也成为游客首选的旅游目的地。 嗯，来看看那个同城旅游数据显示哈，选择周边游，也就是居住地300公里范围内啊，受访者的占比是47.07%；选择国内长线游，也就是居住地的这个300公里以上，比例呢为33.39%；选择出境游的比例是19.54%。总体上啊，这个国内游啊，也就是含这个什么周边游啊及国内长线游啊，占比呢超过了80%，符合长假长线游、短假周边游的假期旅游消费规律。但是呢，由于五一正值是上半年出游的旺季，那长线出游的需求呢，也是占比整体上较清明还是有近一倍的增长。 是的，那么同城旅游还对五一假期居民出游在住宿、交通这些方面的偏好进行了一个大数据的分析。 嗯， 数据显示了经济型酒店是最受欢迎的住宿选择，其次呢是星级酒店，两者之这个合并的占比呢是超过了70%。除了这个标准化程度较高的经济型酒店还有星级酒店之外， 嗯， 以民宿、客栈这样的 为代表的非标准住宿的市场需求呢，也是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大家可能越来越喜欢这种个性化的，好像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就是住到这种民宿的这个酒店去， 当地有民族特色的地方， 感觉有一种入乡随俗的亲切感吧。 哎，是的，咱们再来看看从这个携程旅游提供的数据来看呢，今年五一呢，在国内游玩的人似乎更多了，像去什么广州啊自由行的人啊，比这个去年同期增长了300%以上；前往北京自由行的比去年增长了162%，而三亚、西安、杭州等二三线城市的人呢，较去年增长了1倍以上。这个旅游相关的专家也是介绍了，说经过对比啊分析，这些城市的自由旅客呢，增幅呢也是都达到了近2年的新高。 嗯，那么从目的地来看，三亚是位列咱们国内自由行热门目的地的首位。除此之外，像北京、广州、上海啊，还有厦门、珠海、成都、西安、重庆、丽江，这都是在前10的位置。那从出发地来看，前往上海地区的一般呢是这个长三角周边城市的市民，而北京人呢是偏爱于像厦门、珠海这样的南方城市，成都、西安两地的往来也是比较频繁。 咱们来看看这个，据驴妈妈大数据显示哈，在出游人数的分布上呢，两人同游订单是最多的，占比是53%。这些人呢有这个夫妻档啊、情侣档啊，也有闺蜜档、兄弟档。其次呢为独行侠啊，占比是27%。他们认为呢独自旅行也别有风情。再次呢是三人出游，占比11%。最后呢是多人出游，占比9%。而在出游天数的方面呢，游玩时间呢在4天以上的拼价游订单占比为48%，年假加节假日这种拼价的方式已经是成为了上班族最为精心的这种出游的方式了。从驴妈妈呢这个当前的这个预定的趋势来看啊，已经有近20%的上班族呢准备在五一小长假拼价出游了。 哎，那除了拼价的长线游之外，不少的上班族也会选择充分的利用双休日来一场2天1晚的短途游。那上班族的春游订单当中，2日游占比也是接近40%。同城旅游基于五一景点门票还有周边游预订数据分析了解到呢，周边游的热门出游主题数据显示了，说五一期间最热门的出游主题主要是动物园，包括野生动物园和城市动物园，主题乐园，还有山丘、园林、水世界等等。因为随着气温快速的上升，南方地区的亲水游预计将成为五一假期周边游的一个大热门。而北方大部分地区呢，则将是延续清明以来的这种春游热、赏花热，还有温泉、乡村生态游，这些也将是热门主题。 哎，那根据五一假期门票呢及周边这个周边游的预定数据分析哈，同城旅游预测假期第二天，也就是4月30号这天呢，全国各地主要的旅游景点的游客入园量将达到峰值，预计呢占整个假期的游客入园总量的62.7%。假期最后一天的这个客流量呢，也是则大幅的回落。 没错没错，五一即将到来，各位有没有准备好是出游呢，还是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放松自己 呢？ 对，反正我觉得就是假期的时候出游总会有一个问题，人多呀。 是啊， 对，最好就是还是安排好自己的行程，想想哪人少，对吧？哪儿这自己玩的又舒服？ 所以现在这个数据也显示说，是越来越往这个二三线的城市来这个疏解了嘛？ 那你的意思就咱们就是逆道而行。往一线城市走。 我并没有这个意思啊，因为一线城市还是会有很多人。继续来说吧，那也许呢想去上海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这个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118层啊，观光厅已经开放了。世界第二高楼，中国的第一高楼上海中心观光厅呢，昨天已经正式向公众开放了，垂直高度达到了546米，三角环形的布局，落地是超大的透明玻璃幕墙，想到制高点上去感受一下这个身处于天空之城的独特体验，您不妨去试试。 没错啊，这个 是不是恐高的人就站在这儿啊？你还是想好 治疗恐高症？ 哎，真不是，我跟你说，就是像那个玻璃栈道哈， 嗯， 就是一般的，就是正常就不太恐高的人走在上面一点感觉都没有，就跟就是如履平地是一样的， 嗯嗯， 因为它都是平地嘛。但其实只唯一的区别就是地下是这个透明的， 是啊。 但是呢，很多恐高症的人必须走那个横梁上面， 嗯嗯， 就在玻璃。你好像很认同，你也走啊？ 啊，不不不，我能理解，我能理 解，啊，能理 解， 能理解。 对对对， 你走怎么样？ 不往下看呐，我觉得就是普通人，但是呢，没有那种很强烈的恐高症。 不恐高，反正走着得扶着点，然后是往上看啊，嗯， 紧紧的扶着这个悬崖峭壁的边缘哈。 哎，咱们再来关注一条啊，来看看那个丹麦官网紧急求助啊， 嗯， 但是呢，这个国人啊是不淡定了。 哎， 怎么回事呢？丹麦驻华大使馆也是发布了一条这个求助的微博。目前呀，啊，丹麦被太平洋生蚝这一新物种入侵了。他们在丹麦没有天敌，肆意的疯长，科学家和渔民都是束手无策。一时间，我国网友正义感爆棚，纷纷支招啊！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嗯， 咱先听听这个网友们的说法吧。 是 啊，这个像这个叫寇利斯啊，这是网上的这些朋友啊，他说， 嗯， 肯定是你们丹麦不会做，不可口，所以大家都不爱吃。看看我们四川每年吃的小龙虾，小龙虾都不够我们吃的啊，请带我们四川人去。嗯， 还有呢，这朋友也说了。他说呢，我建议啊，把这个，建议这个把签证放宽， 嗯， 开辟吃生蚝签证， 嗯， 十年之内可以无限次往返，这样经过那么几个月，我估计，可能就能消灭这些生蚝了。 哎呀，这反正， 大家真是脑洞大开呀，啊！ 对对对 对， 而且食欲胃口也大开了。 不过看这图片之后，反正哎呀，觉得好像是挺香的似的。 是， 好像就是也没有什么叫密集恐惧症什么也没有了， 嗯， 就看着那些。 对对对， 一个 都是一道菜呀， 像一个大锅里一样， 嗯，浪费可耻啊！嗯，尽早把他们消灭吧。 没这样的，没这样的啊， 嗯， 还是用那科学手段让把他们正常消灭啊！ 对 对， 对。 哎，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嗯，说说在没有其他的这个情况下啊，没有任何影响的情况下， 嗯， 您最想做的工作、意向的工作是什么呢？比如像什么这个老师啊，什么飞行员啊，这个科学家等等哈，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们来听一首王铮亮的歌《越走越远的旅客》。 有一趟列车叫岁月，它开得缓慢却从来不停歇，我搭上它和你告别，一走就走到了想你的今夜，我迎着异乡艳阳和风雪，心底有个地方和你重叠，只有孤独的面对这世界，才知道站在你身旁愿望多强烈。这个越走越远的旅客，有很多话藏在心里没说，有一些眼泪，一些苦涩，等再见时你来收割。这个越走越远的旅客，再也没搭上返程车，只有那无尽无尽远方，拥抱走向他的流浪车。这一厢艳阳和风雪，心底有个地方和你重叠， 只有孤独的面对这世界，才知道站在你身旁愿望多强烈。这个越走越远的旅客，有很多话藏在心里没说，有一些眼泪，一些苦涩，等再见时你来收割。这个越走越远的旅客，再也没搭上返程的列车，只有那无尽无尽远方，拥抱走向他的流浪者，拥抱走向他的流浪者。 好的，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乌鱼来了》。刚才呢是一首来自王铮亮的《越走越远的旅客》。 嗯，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不考虑任何这个情况的时候哈，最想要的工作是什么呢？ 终于有机会可以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你先说说心里话 啊， 就什么都不考虑的时候，你最想要的工 作。刚刚不是分享过了吗？ 就现在。 现在、啊。 刚才不是老说小时候吗？ 嗯。 小时候刚有孩子，小时候。 现在就是有了孩子之后，感觉不一样了。现在我觉得可能自己愿意去做，然后感兴趣的可能就是亲子类的这种教育辅助工作。 嘿，你看看，你看看，确实有改变了。 嗯，就是每次带孩子，比如说去上这种亲子课啊， 嗯， 我觉得我现场的反应比那个孩子要积极多了。 嗨，就是你比孩子还高兴， 对对对， 你比老师反应还快。 啊，那倒并没有 啊，还是没有， 所以是辅助类的嘛。 哎，挺好挺好，这也是自己一爱好，然后这个，其实我倒觉得哈。如果说什么都不考虑的话，然后也不考虑收入的话，我觉得最想做的工作就是自由工作，就想 自由职业，你也要有一个方向啊。 就是想上班时候上两天，不想上班时候就休两天，再休两天，再休两天。 所以说到这个不考虑任何因素想做的工作呢，咱们也不能够 不是哎，但是你发现其实大家说的还挺靠谱的。 对， 七七的西瓜，咱们来看看。开个很有情调的店啊，不，情调的店，咖啡香，书香，花香，阳光暖暖，很舒服。 这应该说了很多人的心声。我觉得很多文艺男女青年都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就是如果真的是不受什么生活压力的这些影响的话呢，就愿意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一个书房、书店也好，或者是咖啡店也好。 好像还真不是说这个受这个自己生活影响，是受自己这个底子有多厚的影响。 哎， 你到底能陪多少时间啊？你能陪的时间长，你就能开的时间长；陪的时间短，就能开的时间短。 所以说不考虑任何因素啊。 对对对，是这种想法。你想啊，是特别有情调。你想那种特别有情调的，首先地段就得稍微是那么回事儿，对吧？ 所以你要提供的相应的那些配套设施也要是品质，很讲品质的。 没错没错，你坐进最起码像那回事儿吧，桌椅板凳什么的玩意坐的，是不是得有风格？ 是啊， 对吧？而且很舒适。 嗯， 然后你想咖啡还是书香还是花香，然后还阳光暖暖还朝阳，哎呦，这么一个店面，您自己想过这一个月啊，无论是房租啊还是您那挑费得多高吧？ 是， 但是这个是吧？ 所以又被现实打败了。 哎，不，但咱今儿不是就是抛弃这现实吗？ 对呀， 能行。 嗯， 你能赚钱，不是那么回事。您能享受，确实能满足自己的一个愿望，这是真的。 把自己心里面想的能说出来，也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嘛。 嗯。 啊，黄淑平说了，他说想要以后开一间自己的小店，不要太大，一个人忙得过来就好。 哎， 还有呢，有空要去拍拍照片，做一个业余的摄影师。 你还别说，我周围还真有这样一个朋友，业余也不是，人家其实是专业的水平业余摄影师。 哦， 就他已经没有什么店，也没有工作，就是给这个比如各大高校啊，哎，各大这个公司企业呀去拍照片。然后人家每天都很忙碌，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就是一个类似自由职业这样一个这个摄影师，挺好， 但是有技术在身上。 哎，技术在身上啊。 人家虽然是业余的，但是人家专业这个水平 是啊是啊， 这就说不了了。 这个叫余情余路说了， 嗯， 设计师把生活改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而且呢还准备要带上单反去旅行， 嗯， 去看演唱会。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这个真好啊！ 多少人的单反都只是摆设。 其实这个还是我比较羡慕的，一个苏， 嗯， 我在家带孩子让老婆挣钱。您有点起子行吗？ 哎，这也没什么呀， 么 我觉得大家就是真的， 啊， 嗯。以前电视剧里边不也有这样的情节吗？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没问题。 就奶爸的这种居家好男人嘛， 也是。关键这是话说出来，让人觉得好像， 嗯，挺羡慕的。 对，是这样的啊。 来看， 还有对，嗯， 方多多说，他说，成为一名光荣的医护人员。嗯， 哎，医护人员很多，其实小时候大家就虽然说都害怕医生， 嗯 啊，但是呢。好多人还真想当医生， 是啊， 对吧？就特别喜欢这，哎呀，就白衣天使那种感觉吗？对吧？ 都觉得那是一份光荣的职业。 很喜欢一进这个医院，闻到那个消毒水的味道，再听见冰冷的那个地上滚过那个铁车，咔啦咔啦咔啦。 你说的是反话吧？会有孩子喜欢吗？ 都害怕的是那个。 是啊。 黑咸蛋他也说了，说如果可以，我想去盗墓啊。盗墓就算可以考古， 对， 不过确对确实之前是不是有两个这个长篇小说，什么《盗墓笔记》啊，还有什么《鬼吹灯》啊， 对， 确实是掀开了一阵这个什么盗墓考古的这样热潮， 就受这些书的影响了。 哎， 嗯， 对，就包括我没看过，都知道什么洛阳铲什么的了， 嗯， 啊， 是啊，驴蹄子，嗯，啊，来看一下呢，这朋友说了，他说我想成为一名试睡员，就是穿梭于各大高级酒店。 哎， 嗯， 这还真有，还真有。 是啊， 真有，就是这个试睡员，就是去你去感受。但我觉得啊，其实大部分行业，就是如果在行业外的话，都是哎呀，这个看人家那行业好， 嗯， 对吧， 嗯？ 是不是啊？这觉得人家，哎呦，你看试睡员多好啊！您想想，这主要我觉得有几样这个前提。第一个，您得在哪儿都睡得着，对吧？ 对。 像我这儿，你要让我去这个试睡，就一天换一个地儿，那我简直就能疯掉。然后还有。您得说出个这个八九不离十来， 就是还得有这种专业的这种判别能力。 您得告诉人，比如说，哎，我觉得这个灯光颜色可以变得再昏暗一点，这灯光适合在哎哪某某角度，这适合用黄色的灯光，对吧？然后某某角度用白色灯光，然后这个床的软硬程度啊，什么这个侧倾程度，这枕头软硬啊高低，你最起码说出来，你不能一睡啊挺好挺好， 睡了白睡， 哎白睡那就不行了，是吧？嗯，还有像6677他说了，开一间书店啊。这个养一只宠物，在午后的阳光下，坐在小沙发上，抱着它看书、品茶、晒太阳。 嗯，好浪漫呐，啊！写生之岛说了，最想做古典文化的传承人。 啊， 毕竟那么多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真的应该要把它好好的传承下去。 哎， 让他们变得珍贵而传统。 嗯， 大风起兮云飞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兮震四方。 嘿， 美哉我的中华文明， 嗯， 壮哉我的民族豪情。 哎，这事儿我也挺想做的。 是啊， 真是挺好的。嗯，还有想当那个昵称，他说，婚礼策划，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嗯，这个肯定是一个好热闹的朋友。 嗯，好热闹， 就对，喜欢每天都哎呀，在这个 喜 气洋洋的氛围当中哈， 对、 嗯、 啊， 来看这位叫张三三的朋友，他说呢，想成为我喜欢的那个明星的助理。 哎呦，对，这好，不要钱都行。 嗯，但愿你成为助理之后还会继续喜欢他。 哎，人都说这仆人眼中无英雄啊， 嗯， 可能离他太近之后也不喜欢他了。 哎， 反正他也这平时也不怎么喜欢， 也是一个普通人吧。 啊，对， 嗯， 平时也不怎么换鞋啊，也是有不好习惯的，就不太好了。嗯，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 嗯， 来看看那个 左东丽说， 嗯， 他说呢，想成为摄影师或者是做一名作家， 哎， 记录完发生的所有的事情，然后拍完一整个四季。 嗯嗯，对， 他这些其实吧。就是真的可以，就是现在也可以着手去做的。 嗯，可以。但我跟你说，其实如果说把它当成爱好和专业，是非常差别非常大的一件事儿。 嗯， 就是说，当你这个成为比如作家的时候，你需要哎呀不断的灵感，这都跟收入没什么关系了。 是， 不断的灵感，不断往下写。您不能当作家就不动啊，对吧？不动笔了。 对。 对。今天呢，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如果说什么都不考虑的话，您最想要的工作是什么呢？比如说不考虑收入啊，不考虑这个家里边同不同意啊，是吧？不考虑适不适合，啊，最想做的工作，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人生永丰，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已成功支付，哇，平安车险的微信支付功能也太赞了，方便快捷更安全，手机点一点轻松搞定车险。 平安车险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4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余。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杰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来聊话题啊，意向当中的工作是什么呢？啊，可能什么都不用考虑，不用考虑您的收入，不用考虑家里同不同意，不用考虑适不适合自己，就是想，就是喜欢这样的工作是什么？ 终于可以把内心当中那份小小的野心表露出来。 对，我这差点就喊出我再也不想做节目了。后来一想，算了，还是。现在喊还不太合适啊。 好吧好吧，我这正等着你替我喊出来呢。 对，领导听见了吗？啊，终于把他实话给套出来了哈。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就是任何因素都不考虑的，说出你最内心的。 不考虑领导，不考虑领导在不在听。 哎呀，不能接着说了。待会儿不好收场了。微信公众号 YJTP986， 赶快说一说吧。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那个90后啊，处在一个尴尬的年龄。您中枪了吗？据说90后现在处在一个尴尬的年龄了，结婚太早，恋爱有些晚，跟小孩一起玩无聊，跟大人在一起呢又没有共同话题，在家太闲，出门没钱，啥都不想，被说没理想啊，没这想法太多了吧，就被指不踏实，这就非常尴尬了。 也没什么，我觉得慢慢就好了。 嗨，80后也从那个年代过来。 对呀，谁没有过这样一个不尴不尬的阶段呢？ 这套话放在10年前，可能就也非常适合80后。 对呀， 而且， 继续还可以套用在00后的身上。 谁说90后人家结婚晚了？我周围有很多90后，都人家都已经结婚了。 对 啊、你算算，91年的，哎，圆圆，你数学好，91年现在都多大了？ 91年，我也算不出来了。 啊，你数学好，你算91年都多大了？不小了，对吧？ 成人了， 对，不是成人的事，你这都20几了， 哎， 对吧？你算算。 哦，是的，是的，是的， 不是吗？ 我总是想着家里边有一个孩子是99年的 啊，99年多大呀？ 18岁。 自己家孩子，哎呦，气死我了！自己家孩子多大都不知道，我再给你算一下啊，91年的是多大呢？你再想想，今年是2017年，哎呀。 我真哎呦！不要再早晨问我数学题， 太好玩了，太好 玩 了！来给我算算，95年的多大呀？哇塞，还是算不出来，太有意思了啊！其实我也没算出来。 那你高兴个什么劲儿？ 我真知道， 91年 的今年25到26岁， 哦， 就是不一样。他91年就分那什么，那结婚早嘛也不一定早，尤其是女孩的话，结婚也很正常， 是的， 对吧？ 再来看看这个下一条啊，好仙呐、啊，这个、不是那个仙味儿的仙，好仙女儿那个仙啊。成都一个高校啊，现这个清新少女风的这个寝室，可能我们当时这个住宿，包括现在很多住宿啊，都统一风格， 嗯， 对吧？没什么风格。进来之后，这个四白落地，然后呢，几张那个上下铺的床，有一些呢底下带这个写作业的，几个呢就是有一些呢就直接能睡觉的上下铺哈。 偶尔搞搞卫生就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哎，这个词用得非常好，偶尔啊。今日呢，电子科技大学啊，这个沙河校区润新公寓二栋的一个女生宿舍，同学们花了500块钱打造出了一间清新少女风寝室，淡淡的粉色调，洁白的窗帘啊，梦幻的彩灯，天花板上挂着白云啊，白色的这个云朵和热气球装饰品，可爱的粉红豹玩偶。 嗯， 看这图片确实 对、 啊、 感觉进了女生宿舍像进了这个公主的城堡一样。 来、哎、那倒夸张，反正就像一个有主题的，刚才咱们说的那种那个叫什么，咱们旅游是住那个什么什么社类的那 主题酒店。 主题酒店，哎对啊，主题酒店，对，比较像那种啊。 哎，没错没错。 确实，因为其实呢，你住校之后就发现呢，你还是真的生活当中很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宿舍里边的，所以把宿舍打扮的哎漂亮一点，有创意一点也挺好。 哎， 来看这位91岁的老人吧，他呢是建了一个现实版的活死人墓，平时呢他是睡在棺材里，而且呢是还设了机关暗器。这位老人叫梁富生，今年已经91岁了。68岁的时候，他当上了乡村医生，赚了很多钱。之后呢，他花了一部分钱为自己修建了这座活死人墓。老人呢哪儿都不住，平时呢就睡在这个实木的棺材里。他说了，准备就死在此处了。为了防止盗墓者，他还设置了机关暗器。 这是一个比较有个性的老人哈。 是啊。 哎，咱们再继续往下来关注啊。银行复合卡将关闭磁条交易，您的银行卡要换吗？啊，5月1号开始呢，银行呢将关闭芯片磁条复合卡的这个磁条交易。目前呢，芯片磁条复合卡既有这磁条卡，又有芯片卡的功能，安全性呢等于是磁条卡，容易被复制。那纯磁条卡的银行卡还能正常使用吗？这个芯片卡需要注意哪些呢？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来说的是央行呢，之前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卡风险管理的通知，指出了从2017年的5月1号开始，将全面的关闭这个芯片磁条复合卡的磁条交易，并且要求各个商业银行应该采取换号、换卡不换号、实时发卡等措施，来加快存量。来加快存量磁条卡更换为金融 IC 卡的进度。 哎，我们来看看什么是这个芯片磁条复合卡啊。目前的市场上呢，是流通啊使用的这银行卡呢，其实是分为3种的。虽然我们这放在兜里啊，只分2种，就是有钱和没钱。 是。 但是呢，可能这人家银行也分这个比较清晰的种类的。 当然。 首先就是只有磁条的纯磁条卡，这就比较好区分了。其实说白了，就是上边没有那芯片。就像最早咱们那个打电话那 IC， 我说这个好多人不知道。 没关系，不用担心，年龄已经暴露了。 就是上面有一个，这个其实就有一个芯片，那芯片的颜色和咱们这张卡的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金属的芯片 金属。 哎，就是没有这张芯片的。还有呢，就是只带芯片的金融 IC 卡，就是需要插卡付款，不需要刷卡的啊，插卡付款。第3种呢，就是这个磁条和芯片都有的复合卡，既可刷又可插，还能碰触付款。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银行卡的安全性大比拼。首先说到的是磁条卡，磁条卡用户呢，只要在这个 POS 机或者是 ATM 机上刷卡，就会在机器上留下这个银行卡的磁条信息。因此呢，持有磁条卡的用户很容易发生被盗刷的情况，而且有时还会被消磁，也是很麻烦。 对，也就是说，其实这样是不是很安全的？ 对对， 对吧？再来说说芯片卡吧。金融 IC 的这个卡呢，又称为芯片银行卡，是以这芯片作为介质的银行卡，其信息的存储呢是在智能芯片当中，卡内信息难以复制，并且呢有多重的交易认证流程，可以有效的保障账户资金的安全。芯片卡呢是适用于社保啊、公交啊等多个领域的。 再来说这个磁条芯片复合卡。 哎， 目前呢，磁条芯片复合卡既有磁条卡又有芯片卡的功能，所以呢，它实际的安全性是等同于磁条卡，在防止复制的效果上呢，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只有关闭它的磁条交易功能，才能够真正的成为芯片卡。 嗯，这是这个磁条芯片复合卡，就是这两种都能用的哈。还有就是说这个磁条卡还能用吗？不是说五月一号就将只能使用这芯片功能了吗？ 嗯， 咱们来看看啊，此次呢将关闭的是芯片磁条复合卡的磁条交易，也就是说这种卡呢今年五月一号开始就只能使用芯片功能了。纯磁条的银行卡呢目前是不受影响的，是可以使用的。对于纯磁条卡的用户，也就是没有内芯片的，银行建议无论是出于自身的用卡安全还是适应政策趋势的考量，持卡人都应该积极换卡，在旧换新的期间呢，新卡激活之前旧卡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那么也有人在想，那我的卡号能不能保留呢？ 哎，能不能保留呢？ 目前部分银行支持保留原卡号，不过呢，客户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各家银行等待的时间不一样，具体需要咨询各个银行的营业网点。如果卡号没有变，原卡上的业务将会自动迁移到新卡上，不用担心因为更换芯片卡之后存款啊、理财、工资啊，还有代缴水电等等业务受到影响。 其实啊，哎呀，这个必须要说一下， 是 这可能上回说类似这个银行卡的事儿，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但一说银行卡，我还是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也就是说，其实就正好前段时间银行卡丢了嘛，正好是工资卡。我就把这卡一换，哎，我发现其实是件好事儿，就是像刚才所说的，我把那张纯磁卡，就是磁条卡，换成了这个 芯片卡。 复合卡了，就是又有磁条又有这个芯片了。后来大家都说嘛，说这芯片是比较安全的，正好现在要停止了。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因为丢卡之后人家是不允许你换原卡号的，因为这样的那张卡不知道在哪儿，有可能两张卡能重复使用。 对， 比如说你那儿往里存钱，人家那边往出取钱，那你那钱就没了嘛，对吧？但是呢，我会发现，哎，换了卡号之后啊，凡是啊给你发钱的地方你都需要重新的去登记一下 哦， 啊，凡是发钱的地方都需要，哎，抱歉，我这个银行卡呀，这个已经这个更换那个号码了。凡是收钱的地方，你不用跟他说，还依然从你卡里边扣钱。换了银行卡号了，人家都会从这儿找你的这个银行卡给你收钱啊。所以说，其实并没有咱们想象那么麻烦。 是 啊， 是啊， 对，咱们继续来看啊，是否需要这个回？是要回这个办代行。需要注意的是呢，若银行卡呢是无法保留了，之前又绑定了还贷款的业务，就需要在当初办理贷款的支行去办理换卡业务。 这是相关的一些关于银行卡的一些，其实还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关注一下的一个消息，因为涉及到我们的生活。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事情。这个小伙子呀，骑着共享单车迎娶他的新娘，50辆迎亲车队成本只有50块钱。 嘿， 最近呢，郑州街头出现了一支别出心裁的迎亲车队，新郎呢率领50辆共享单车去迎娶新娘。这对新人呢也是大学同学，恋爱了六年。为了办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新娘提议了说将共享单车变为婚车。据统计，娶亲车队的花费不到50元。 你看看人家这多有想法啊， 身体力行的来倡导这个公共出行， 绿色出行，对吧？警察叔叔帮个忙啊，我想延长赌账还款日期。哎呦，你说这怎么能好意思说出口呢？接警啊，朋友汪某呢是在谈判，约好半小时之后呢，没出来打110，现在已经过半小时了。原来呢，汪某因赌博欠了7500元，无钱还账了啊。这个希望呢是谈判那个延长还款日期，谈不拢呢就让朋友半小时之后报警，让民警去调解。最终呢，汪某等三人因赌博被行政拘留并罚款。哎呦，这是真好意思啊，您这赌博本来就已经违法了，您再还报警呢自己。 对，所以呢这个行政拘留并且罚款就给他小事惩戒一下。来看货车头剩下半张脸仍然上路，司机说了，我这叫改装车。最近呢，交警在巡查的时候发现一辆车头只剩下半张脸的小货车。当交警询问司机这车是从哪儿来的时候呢，司机说了，我这是买的改装车。交警一语拆穿了他的话，说了，这应该是一辆报废车吧。 最后呢，这辆车是被强制报废，司机也被罚款1000元，得不偿失。 哎，啊，这个用北京话说，甭想跟我们交警那儿来这立个愣啊， 是 这个让人一眼这个看破哈。 嗯。 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什么情况都不考虑的这个情况下哈，这没有情况，这怎么还情况下呢？就是不考虑任何这个情况的时候，您最想要的工作是什么呢？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听一首王心凌的《远在眼前的你》。 仿佛像隔着一道隐形的墙，此刻的你紧闭心房，难触摸离得很近，却远在眼前的你，有时我觉得你像站在远方，眼神穿越过我，降落在遥远的地方，跟不上。告诉我 baby， 所有脆弱与迷惘，让我拥抱你倔强，我全部收藏。留给我 baby， 你的脆弱与迷惘，想要理解体谅，爱会是方向，我在你身旁，我在你身旁，我在你身 好的，刚刚呢是来自王心凌的一首 来自什么遥远什么叫什么 远在眼前的你， 远在眼前的你。好，这里呢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不考虑收入啊，不考虑任何情况，您最想要的工作是什么呢？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啊，就很多朋友其实都发来了说自己这个都想要什么样的工作哈。比如说像叫我啊白超人，他说了，突然好想我女朋友啊，这个不知道她吃饭没有啊，今天上课了没，累不累，住在哪里啊，多大了，叫什么呀、 啊、 其实就什么都不知道呢， 是 啊 是 啊，这好像跟工作也没什么关系。 那他可能说他未来最大的野心就是能够好好经营一个家庭好好爱他的爱人， 对对， 等他出现之后 家庭主夫嘛。 这位叫思密的朋友他说呢，如果不考虑收入的话，我想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化妆店，还有一家下午茶店，每个月都有空闲的时间和父母还有姐姐一起去旅旅游啊，享受生活，这也是最好的工作和生活了吧。 对对对对对对，真好真好。哎呀真是，如果要是不考虑收入的话，有多少工作都可以选呀、啊、但这些工作好像都是就是特别美的那种，比如说像林以涵他说的，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背着那把破吉他去远方，唱自己喜欢的歌，当一个流浪歌手，去一趟他的城市，去一次稻城，有一个地方叫稻城，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去到那里，看蔚蓝的天空，看白色的雪山，看金黄的草地，看一场秋天的童话。 这也不是不能实现的。 哎呦太浪漫了，也有点 儿是啊、要不怎么说咱们说心里边想的是什么样的职业，想得美吗？ 对对，这真是白日做梦吗、是不是啊？ 但是我们得有给自己有做梦的机会。 哎，但是就是可能我们这个幻想当中啊确实是特别美，但如果真的实现那一天也没觉得特别好了，不一定觉得特别好， 或者真的到那天实现的时候你已经可以很平静的去面对那一切了。来看呢，这位朋友叫小狐狸，他说心理咖啡师，没听懂。 心理咖啡师 是和人一边品尝的咖啡然后一边在给人做心理辅导吗？ 不知道，可能我觉得其实更多的应该解释在前边吧，就是心理咖啡师就是让人在心里边能给人提神啊，让人舒适的这么一个感觉。我猜啊，我也是我猜啊。很优秀的美少女她说了 T 台模特，那是我的梦想啊，做梦都实现的愿望。我先看看他这长得怎么样、 长得不错 啊，不错不错。 下一步看看这个身材比例之类的哈。 嘿，咱们也不考官。 来看呢，这位叫白菜，他说、蛋糕师，做奶油手机壳的。还挺具体。 奶油手机壳是什么？ 不知道啊。 手机壳是奶油的。 把奶油做成手机壳的形状。 不知道啊。哎，现在职业真多啊。还有等人，他说了说。去不同的地方支教，这样呢可以用别样的方式看遍多样的风景。 这是一个很有志向的朋友。 哎， 酷小他说呢，开一间不是很大的酒吧，里边呢要以花为主题，一定要浪漫一点。 多好。还有这个像种草小仙女也说了，甜品店的老板点儿娘啊。 哦哦，老板娘，就是你以后的任务就是吃穷老板是吧？ 这个任务就好了，去各个甜品店去找找，看看自己的那一半在哪儿了。 对。然后呢，这朋友说我要成为一名汉服模特。跟刚刚那个想要弘扬咱们传统文化的那个朋友， 对 啊，志向相投啊。 哎，贾斯汀有个大宝贝，他说了，当然是去全世界品尝各地的美食了。您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工作吗？这就算不用考虑收入，这叫什么工作？能到全世界去品尝各地的美食？ 试吃员还是美食家？ 不知道啊，所以让他给我解释一下吗？啊， 你给我说清楚， 说清楚，气死我了！我也想有一这样的工作啊。 这位叫 CEO 的朋友说了，空姐看的就是气质。 嘿，真好，真好。这，哎呀，还有像那个薛之谦的童养媳，他说了说作家，啊，一边存钱，一边打工，一边旅游，定居在一个我喜欢的地方，开一家独一无二的店。 我还真的以为他那名字就是他的志向呢。 啊，原来不是。 对，这位朋友说，他说呢，我要做摄影师，把看到的一切美好的事物都用相机记录下来。 这我发现喜欢当那个摄影师的还真不少，对吧？ 对， 尤其是什么旅游摄影师，就把这个是吧，就看到各个风景都照下来，人真不少。还有这，我觉得好像咱们聊这么多哈，想做的职业可能有几个 是特别特别受 有代表性、 第一个咖啡厅， 对， 就是好像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家咖啡厅， 咖啡厅书店有情调的， 哎，对对对对，都是这种。第二个好像就是那种比如说刚才说到那个摄影师、对吧，每个人心里边都住着一个单反。第三个可能就是各式各就是世界各地去旅游了、那种什么旅游美食家，对，这种啊，哎呀真好。还有心理医生其实也不少，心理医生以及医生也不少啊、哎，对，还有一个，你看这个徐亚平也说了，背着吉他的流浪歌手啊，又是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呢，心里面都还是一个就是很文艺的，有一颗文艺的心。 对对对对对，还有这个 Rock Baby 他说了，说电台主播吧，啊， 哎， 跟你们一样，我的梦想一直是这个，虽然有点不太现实，因为我是南方人，南方人的普通话口音比较重，在南方当主持人不就行了吗？ 直接用方言来主持啊， 就是啊，谁说这不是一种风格了？ 这也是你的特长呢 啊！虽然我们需要衣甲吧，但是这个啊，对，挺好。 不要再打击他了。 对，其实真的就像那个节目开始的时候，360行，行行出状元。 嗯， 就是真的是一山望着一山高啊，觉得哎呀，就这在这一山头，觉得哎呦那山头好，其实到那山头也就那么回事了，对吧？就是还是我觉得需要培养对自己这份职业的热爱， 嗯， 这才是您需要做的，对吧？当然也需要这个实现自己的梦想，比如什么旅行家呀，对吧？还有那能吃遍那全世界各地美食的，赶紧跟我们说说，就是怎么能成为这样一个，是吧？一个有这样一个行业，对吧、还有像什么成为这个摄影师的，还有这个成为什么试睡员的啊，都努努力。其实我觉得不是什么特别难实现的事儿， 没错， 对吧？ 我觉得呢，只要你愿意去开始第一步， 嗯， 应该会有梦想成真的那一天。 哎，最起码咱们这第一步已经迈出，已经是成功的一个开头了，对吧？ 对 啊， 把梦想都说出来了。 最重要的其实我觉得还是啊，大部分人应该做的是培养对自己这个职业的这份热爱，这份爱好。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来一首任贤齐的《老地方》。 下了一夜雨，下了一夜的情节，那段年少的故事是一出难忘的戏。想了一夜你，想了一夜的往昔，我的轻狂你的美，我的离别你的泪。给过你的吻还在老地方，就算老去容颜依然不会变，许过的誓言还在老地方，经过多少风吹雨打还记得，有过的爱情还在老地方，就算物换星移依然不能忘，有过的回忆还在老地方，走到岁月尽头也会陪着我。想了一夜你，想了一夜的往昔，我心中永远的你，永远停在老地方。那段年少的故事是一出难忘的戏，想了一夜你。 北京时间9:00 FM 986再度零。